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点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进入七月，高温天气持续，走进展览馆既能避开酷暑天气，也能开阔视野，增长知识。请听报道。 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教堂瓷器精品展七月六号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9月9号。展览展出来自遂宁市博物馆馆藏的100件宋代瓷器，包含国家一级文物19件，展品种类丰富，器型多样，涵盖龙泉窑、景德镇窑、慈峰窑、广元窑、定窑等多个窑口。中国园博馆7月8号将举办韩国风景园林图片展，展期到9月2号结束。展览通过100多幅韩国园林图片，系统展示韩国宫殿园林、王陵、私家园林、别墅园林、书院园林、寺观园林等园林类型，为园林爱好者提供了一次中韩两国园林文化交流互鉴的机会。展览开幕当天，两国专家将就中韩传统造园艺术、设计手法及遗产保护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陈耀元先生纪念展览七月四号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7月14号。陈耀元是广东香山人，旅美华侨，青年时代即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宣传筹饷，参加讨袁、护法、北伐、抗战等，贡献良多。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南中轴将打造一条步行廊道，市民可以从正阳门一路漫步到永定门，感受北京城的壮美风貌。中轴线上还将启动系列考古工作，天桥等已经消失的遗迹有望重现。文明旅游我最美2018年暑期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北京启动，活动希望通过传播文明旅游理念，启发市民游客在旅游过程当中自觉做到语言美、举止美、形象美，不断提升公民文明旅游素质，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今年北大校园参观开放时间为本月14号到8月20号，为此北京大学推出了个人参观校园网上预约系统，由于必须提前7天预约，所以从昨天开始游客就可以进行网络预约了，每天限量3000人。从今年暑期开始，清华也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从下周一开始试运行，本月21号投入使用。散客通过微信小程序绑定个人身份信息，提前7天预约，团队通过网站提前14天预约，个人在清华西门刷脸验证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发出提示，近期正值泰国雨季，海上天气变幻多端，常有强降雨、大风大浪天气，赴泰国旅游的游客进行涉水活动时，应注意关注当地天气预报和风险提示，避免在不适宜的恶劣天气开展涉水活动，旅行社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妥善做好旅客的安全工作，如遇危险请及时求助。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你是否会在看完电影之后不明所以，想要百度一下电影的真正内涵？你是否会在搜索了无数影评后，吐槽观点大相径庭，找不到知己？如果你是爱电影的，就一定要看看这本《孤独的影猎人》，全新视角解读不一样的电影故事。影评人杨诗阳通过文字还原影评的真实魅力。今天的诵读小站带你认识文字中的影像魅力。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孤独的影猎人》。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杨诗阳老师，欢迎您，杨老师。 一丹你好，大家好。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对杨诗阳非常有印象，因为他从一开始出道就以毒舌自居啊，是吧？毒舌影评人。 我也不是特别毒，只不过就是愿意说点自己真心的感受而已啊、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可能比较毒，其实我是挺真诚的哈。 应该说杨诗阳老师笔下的很多的电影的观点都是比较犀利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今天为大家来推荐他的这本新书《孤独的影猎人》。听到这个名字，其实我也觉得挺特别的，看起来好像这个名字有一点点孤独，有一点点伤感啊。孤独的影猎人，猎是打猎的猎。杨老师说说呀，这个名字是您自己起的吗？ 不是，就比较巧，就是我和编辑在碰这本书的构思的时候，我的编辑就随便在我们那个合同上写了一个名字，书名。因为那个写合同的时候，这书名大致是一个就大概的一个名字，可能通常90%的可能性后期都会被改掉。但是后来我们见面吃饭了几次，然后我突然想起来，孤独的影猎人这个词特别特别适合概括我平时看电影的那个状态。因为现在吧，很多人觉得看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交活动，就比如说周末我们一起去逛逛街，然后买买衣服，然后吃个饭，最后看个电影，然后大家这个上班之后会讨论这部电影如何如何，这个 IP 改的好不好，或者中间组 CP 有没有意思等等等等。但是对于我来说，看电影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没那么社交的带引号的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我可能是一种自己在家里默默寻找，然后自己一个人去看，可能很多时候跟工作性质有关系哈。然后看完了之后可能有一些感想，有一些感慨，会把它写出来贴到网上也好，发表在各个媒体上也好。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考古挖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的编辑偶然提到这个状况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契合我。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出去吃饭，偶然看见那个就很有名的那个日剧孤独的美食家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看电影的状态跟那个主角去找美食的状态特别像，可以怡然自得，也可以靠运气，然后不知道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是不是喜欢，或者说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我觉得这个过程有时候比那个真的看电影本身还有意思。 我觉得这本书也传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视角，就是说它不只是讲电影，它其实是通过电影讲我们的生活。然后其实杨老师相当于是在挖掘电影当中跟我们生活所契合的那些特别有趣的情节，然后生发出来你的一些感想。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这本书是有三章，第一章叫做生活的谜底，第二章叫做龙标淘金者，第三章是小屏幕里的神明。 分别介绍一下。 关于第一部分，其实是我看的一些国外的电影，因为那个我们每次引进的国外的电影大多数都是一些大片哈，就比如说变形金刚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就是这一类的吧，就是现象级的电影，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被埋藏着的，没有什么机会在影院里看到的，但是我们这些影迷可能会去电影节呀，或去其他的一些渠道陆续看见一些这些电影，比如说在国外得了各种大奖的这些片子，奥斯卡呀等等等等。这些片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众化，也没有那么现象级，没有这个几亿的票房，几十亿的票房，但是我觉得它其中的很多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些感悟，对于生活的关注，对于社会问题，对于人心的这些打动，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虽然说跨越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语言，有美国电影、日本电影、法国电影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非常我们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国家的这些电影，我觉得看了之后可能能够跨越文化，也同样能够打动我们。我觉得那个感情也好，或者说人心也好，其实是可以跨越文化和文明的。这些东西可能反而能够有一点距离去观看它，反而是通过这里面的虚构的故事来观看我们自己。关于国产片呢，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就更熟悉了，因为国产片大家都比较苛刻嘛，包括我可能也比较苛刻，因为我们是关注这些电影的哈。然后每天看到之后，我可能就会有一些赞赏这一部，不喜欢那一部。就这本书里挑选的基本上都是我特别喜欢那些国产电影，有一些特别有名的导演的作品，比如说范小刚的作品哈，比如说管虎的老炮哈，还有一些那个是一些比较就刚刚出头的这些导演，比如说这个辛玉坤导演的新迷宫，也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口碑啊，虽然说票房没有达到那个数亿的那种状况，但是我觉得他给人留下了特别深的这种印象。大家有时候就是开玩笑说中国电影如何如何，但实际上他还是能够细心的找出来一些真的有想法的导演，努力去创作导演的一些好的作品的，我在里面筛选了很多近年来的这些好的一些院线片。第三部分就是关于一些剧，大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看一些美剧啊、英剧啊、日剧啊、韩剧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而言，这些剧集有的时候比看电影还要开心，因为它是一个常年的一种陪伴感。就有人看《老友记》可能看了十年，很多年的，觉得里面的人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一些外国人的事儿哈，但实际上是我们周围的朋友一样的这种感受。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就里面的很多剧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年。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什么《行尸走肉》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东西可能陪伴我们五年、八年、十年，就现在回忆起来能想到当时的那些我自己的这些生活，我觉得也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些剧呢，除了这种陪伴感之外，它的这种类型也非常非常丰富。科幻呢，大家知道《西部世界》等等，比如说这个特别现实的，比如说《东京女子图鉴》也被中国我们改了，改成北京女子图鉴， 还有上海女子图鉴， 对，上海女子图鉴，对，这些东西可能我们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当中，很多年轻人出来大都市也很迷茫，是吧？从中也能看到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些剧也是同样的，和电影一样，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或者说能打动我们感情的东西吧。 那首先说说第一章叫做《生活的谜底》。这章我首先最吸引我的是标题吧，因为我是一个标题党，我每次看到美的标题，我总会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个文字真的是非常的有逻辑，但是你还能感觉到它的美感在里边。比如说《生活的谜底》当中，其实讲了这样几个标题，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大家去感受一下。第一个标题是不是所有感情都可以被命名啊？还有就是不进入一个人的历史就无法与他真正认识，真正的失意不具备表演的可能。还有就是有关缠绵与分离，有关逃避与勇敢。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我印象也很深的，叫做生活的甜蜜与哀愁都是恬淡有微皱。 第一个那个就不是所有感情都能够被命名，这个我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电影如果我没记错，它电影的名字应该叫《如晴天似雨天》。这部片子相对而言哈，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对于一些影迷来说，大家可能都看过，然后是默默的看，默默的在豆瓣上打高分的那种电影。我其实碰到这部电影也很偶然，应该我记得就是一个周末，然后偶然我去就开头看了一个，我也没有去看那种简介，也没有看什么，它也没有更多的这种大牌明星很云集的那种，并不是这样的。它的故事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生活无着的这么一个年轻女孩， 嗯， 然后去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家，去帮助这一家带个小孩，带一个周末哈， 嗯， 那个因为那小孩的父亲在国外的海外做生意，然后他的母亲可能周末有事情， 嗯， 然后换了很多保姆都没有办法和这小孩相处，因为这个小孩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一个神童式的那种孩子，很聪明，然后各种各样的能力都非常强，拉提琴，然后数学又很好，各种各样的非常优秀，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的一个躯壳，但是有一个成年人的心理和状况啊。那么这个女孩来了之后，经过各种各样的磨合努力，可以和这个小孩非常亲密的待了这么几天，两个人可能都非常非常的觉得对方非常神奇，因为之前试了很多保姆都没有办法融洽相处，那么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女孩就可以融洽相处，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发生了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情愫，因为这个小男孩的家庭特别好，他每天呢都是有那种佣人啊管家啊这种生活，去的都是特别高级的餐厅，定制的食物等等等等，这个女孩一直是那种特别普通的生活，比如去吃那个很便宜的中餐馆，都是味精调味的那种，然后他们 很廉价的生活， 对，非常廉价的生活，穿的一个就没有什么牌子破牛仔裤，那个小孩都是这种定制的衣服哈，然后他们之间逐渐熟了之后，就开始把对方让对方来尝试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这个年轻的那个大学生的保姆就带着这个小男孩去他的那些餐厅，去他自己去玩的那些地方，让他去看一看这些更普通的有大众的溢出他日常经验之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那个小孩也开始打开心扉，向这个女孩去说他自己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孤独，他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然后我就对于这故事特别特别打动，他们到最后要分开的那一幕，这个保姆蹲下来，然后和小孩才一般高，他们两个组成了一副剪影，在这剪影当中他们依依惜别，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他们给对方讲了很多自己生活里的困惑和困境，其实到最终都是对方治愈了彼此的一个状况。 如晴天似雨天，建立了一种现实纯爱的可能性，它展示了人们一直津津乐道向往的柏拉图式的爱情，韩剧只会用过于理想化而失真的桥段表达纯爱，这部电影仅用一个孩子替代了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就完美地诠释出了这种感情。分别似乎是注定的，当保姆艾莉诺蹲下在男孩嘴边深深一吻，那是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也是最冰冷的告别，那一吻让他们像朋友、母子、恋人，或者更像凌驾于所有的根本无法命名的关系，这几个月他们两人融合得像一个整体，但他们选择撕裂这一切，而这之后两个人可能从此变得更加独立而完整。比如说有一篇是不进入一个人的历史就无法与他真正认识，这篇文章是我印象也很深，因为我在想确实是当你不了解一个人的过去，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和他真正的认识。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一个老人的故事，他其实是从这个老人的暮年开始入手去写，他这个老人看起来可能和我们日常见到的很多让我们觉得说实话有点厌烦的那种老人差不多，很固执，然后这个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他，然后看起来又好像有一点点蛮横的那种状况。通常而言，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尤其一个老人，我们可能就会发发牢骚，是吧？然后或者说尽量避开，都是这种状况。我们很少有人真的愿意去塌下心来去了解一下他的过去和历史，他到底经历过哪些事情，又经历过哪些人，到底为什么是什么，一点一点把他塑造为现在的我们碰到的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只是见到他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哪些。其实如果真的去了解他的这些历史，进入他的一生，这样的状况其实才是真正的能够理解他的一个前提。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些生活的状况，由于我们的节奏啊等等，很少有人愿意去付出这样的时间成本， 对，去了解 情感成本，对， 嗯 嗯，这个电影其实通过现实和过去回溯的状况，一点一点把这老人的一生展现在我们面前。你会知道，就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坚硬外壳，对谁都不喜欢，也不被任何人喜欢的一个老人的状况，告诉你他曾经青年人是什么样的，谈恋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他曾经有过怎样的这种坎坷的经历，他又曾经穿越过怎样的这种大的时代，那么为什么最后变成这个样子。你会发现看到最后，这个老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嗯， 他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从坚硬把一个人化作柔软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通常而言，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都只能停留在表面和当下，很少有人愿意或者真正能够探究对方的内心与经历，经历无法移植和共享。我们对于大多数人的认识都是粗暴的，我们轻率地认定一个人随和或者固执，稳妥或者顽劣，加以标签归档了事。但当我们能够走入一个人的历史现场，看着他们一点点变化的过程，才会明白一个人的复杂与斑驳。从过程进入一个人，才会产生共情与同理。所以理解的前提是真正的了解。我们经常会说，电影是创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表达，或者说是他对于人性的认识和对未来的思考。那接下来的这个标题可能会让你真的有内心一击的感觉，它的名字叫做5%的人性。这篇文章最吸引我的是一上来的这段话，设想一下，如果你孤身一人生活在一座冷漠的城市，每天都被困在格子间里，做着重复的工作，没有朋友能让你愿意敞开心扉的交谈，也没有恋人和你分享生活，你会怎样？我相信这戳动了很多在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好多人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反反复复，朝九晚五。 确实，因为这是一个科幻故事。 先介绍一下哈，这里边讲到的这个电影就叫做他，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导演是斯派克·琼斯，就讲的是人和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恋爱的故事，还挺科幻的。 对，它其实是这个女性的角色始终没有实体，一直是一个声音的状况，就这个非常孤独的男人每天在那儿重复着每天的生活哈。他这个生活设定很有意思，他其实在一个非常非常科幻的世界里，他的工作是为别人写信，就一个非常古典的一个行为，就真的用手写信给你寄过去，表达一个情感啊等等，这个状况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如我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我用毛笔给你写邀请函，你觉得特别有感情，真实的这种感情啊不一样。这种状况之后，他每天很孤独，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一天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里面出现了一个人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对方是一个男性，可以选择是一个女性。他就选择了一个女性，然后对方开始扫描你所有的文件啊，电脑里的东西，日常听的音乐等等，他就了解了你的全部的爱好，全部不喜欢 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挺可怕的， 有点 像 大数据分析，对，而且是那种特别深入的分析， 对， 扫描你的大脑，就是真的是扫描你的大脑里的一切，就每天你爱去哪儿，吃什么早餐，午饭一般爱吃什么，是不是在减肥等等，全都会知道。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对方的程序就会变成一种完全识破你的状态，那么就会对于你的喜怒哀愁都会了如指掌。然后呢，它又会变成一种非常温柔的陪伴，就是当你表达一点不开心的时候，它会抚慰你，是吧？当你觉得表达一点孤独的时候，它会陪伴你，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这种状况，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很快就会爱上这样一个虚拟的人，很快他又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知道它是虚拟的，不存在的，但是它的声音又在那儿，然后会给你很多遐想，然后它每天会问你你在干嘛，现在好不好，就这种状态很快就让你忘了那是一个虚拟的状况，我可能会相信它真的是存在的，只不过还没有见面。那么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崩溃掉的，就有一天这个男人发现这个机器里面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别，以这种相同的方式扫描了可能 几亿个人的这个硬盘大脑，要同时再和几亿个人做这种陪伴和交互，做一种虚假的看起来真实的情感沟通，那么这个人突然之间就觉得这一切都崩盘了，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虚构的，都是臆想的。 他觉得天哪，原来这些所有的感情付出，包括所有的对那个女字旁的他所说的话，原来都是变成了动物的那个他，宝子盖的他， 对，全都是这样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当下的一个极端的一种投影吧。当下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状况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一些虚拟的这种人性的东西，可能一点一点一点蚕食我们自己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可能会有一天，人们也会担心会不会到那一天，是吧？他可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如果真的到了那天之后的一个比较可怕的图景。 所以当科幻来临了，当所谓的智能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人该怎么去应对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改变，甚至去应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可能也许它就是一个宝子盖的它，而不是人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智能化的设备的时候，我们怎么与它共同生活下去啊？虽然是个挺未来的命题，好像很遥远的命题，但其实也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命题。当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真正的人去陪伴的时候，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我们自己，去安放自己。 对，其实挺可怕的。就有一天你觉得我们两个在这聊天的时候是两个人在这对话，然后有一天突然知道这其实是两个程序在对话的时候然后你还投入了感情在那儿去听，然后你不会怎么去自洽哈，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叫5%的人性啊，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巧妙，我觉得。这5%指的就是这个机器人是吗？ 对，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恐怖谷理论，就是说那个机器人的领域里边，就是说现在以我们的技术，如果你做一个机器人可能最多只能做到95%的相似，就如果说你再做到更相似的话，那么它的一效一频看起来就特别恐怖了，就变成那个恐怖谷的理论，就你超过不了，是因为人们的这种神经包括肌肉包括这些细微的情感在脸上的表达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但现在技术还达不到这个程度。那么我觉得其实剩下的那5%到底是什么无法抓取，可能就是这种模模糊糊的人性的东西，这种技术还是达不到的状况，所以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我是一丹。今天为您，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还保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天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你是否会在看完电影之后不明所以，想要百度一下电影的真正内涵？你是否会在搜索了无数影评后，吐槽观点大相径庭，找不到知己？如果你是爱电影的，就一定要看看这本《孤独的影猎人》，全新视角解读不一样的电影故事。影评人杨诗阳通过文字还原影评的真实魅力。今天的诵读小站带你认识文字中的影像魅力。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孤独的影猎人》。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作者杨诗阳老师，欢迎您，杨老师。 一丹你好，大家好。 其实上半时段我们讲到了，在第一章当中，有一些欧美的电影作品啊，应该说杨诗阳老师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另外的一种视角，去解读了这些经典电影。那其实我挺想问杨老师的，影评人这名声是在外的哈，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公号里来写您，甚至有的公号直接命题为杨诗阳是谁，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找他写软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话。就是您在写影评的时候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这么的火，尤其在豆瓣上。 没有，确实没有。我自己只是喜欢看，很长时间看来看去的，也懒得去写，确实比较懒。后来觉得，哎呀，有很多东西想去表达，那就写一写算了，就真的是这样的。只是后来我自己的一些态度，可能确实比较直接，表达愿意直接表达态度，愿意直接表达感情，愿意直接表达好恶，然后又比较坚持着一直不写任何软文和枪稿，确实是这样的。那可能那个大家就会慢慢的觉得，哎，这个人可能说的话确实挺可信的哈，就这样的，可能大家认识的就越来越多，就如此而已。很多写作者就真的是一种本能的精神需求，就是今天我不把它写出来，我就觉得没法睡觉。就很多这里面的文章，我都是这种感受，真是确实是很多我都记得那个写作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莫威二老师曾经说过啊，他说你享受着杀人放火的快感，有诉诸文字的能力，到表达为止。 为自己而写，影评集结成书，外观是相仿，实际上又大同大不同，就讲到了您的这本新书嘛，所以这种杀人放火的快感你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比如看了一个烂片啊，就不喜欢那个电影，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就觉得人家那么辛苦啊，拍出来了，演员也那么努力哈，编剧那么多人来编一故事，但是我就不这么想东西哈，我是觉得我们出去吃饭也好，看电影也好，试衣服也好，我觉得这饭很难吃嘛，是吧，我觉得都很辛苦啊，切菜做饭很热，是吧，但是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好吃，那么我就告诉你不好吃，然后我吃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真是特别特别好吃，我觉得惊为天人哈，我就愿意把它告诉我周围的朋友，说今天我吃了一个菜特别特别棒，我觉得你要不要来试一试，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种人的感情嘛，是吧，我觉得那个就可能他们说享受这种所谓的哈杀人放火的乐趣，就是特别直白的痛快的，然后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好吃，那个东西好吃，可能就是这种感受，我也觉得作为一个评论者，作为一个电影的评论者应该有这样的最基本的一个精神吧，就告诉人们实情，告诉人们实话哈。 就是您其实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美食家哈，来品各种各样的菜肴，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大家哪些菜有特色，哪些菜特别难烧，哪些菜的食材又是特别难得， 对对对， 但哪些菜确实把食材糟蹋了，可惜了，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我们就来说说第二章，其实第二章当中就有点像美食家的评论出现了啊，因为第二章叫龙标淘金者，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很犀利的一篇啊，我不得不拿出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吴天明还健在，你们还会如此赞美百鸟朝凤吗？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怕得罪人吗？担心过吗？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怕得罪人，我只想告诉人们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我非常尊重吴导演，他因为过世了嘛，我当时在电影院里坐在那看电影的时候，很多国际大牌的导演，中国的导演都是发来了这种悼念包括纪念的这些的视频哈，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过特别大的贡献，无论是自己做导演还是做推动者都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上映其实算是他的一个遗作吧，应该说是啊，很多人都知道他，但是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会带着那种对于他敬重的怀念的感情去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这个人吧是可以把这种感情和理性相对分开的，我敬重这个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这个作品看的时候我是还是做文本的细读去看作品本身的，这个作品本身我觉得形式上还有故事上包括情感的呈现上相对而言确实比较老旧，他讲的是一个这个唢呐传承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觉得可以有另外的写法都没有问题，他想通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写这个时代的流转啊，大时代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的文明一点点变成都市化的这个进展，年轻一代离开了乡土去往城市打拼，被更有意思的更丰富的生活所吸引，那么逐渐忘记了这个他们小时候这个以唢呐为代表的这种乡土文化等等等等，就这么一个状况，无论是视觉语言还是这种情感的表达，我觉得都特别像一个90年代的那种电视剧的状况，这确实是一个很直接的观感。我们现在看了很多很多电影了，其实对比一下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出来之后很多很多人尤其是普通观众都在说这部电影多么那么好，多么多么打动人，多么感人，我能理解他们的意思，但我也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说，我觉得很多人是混淆了对于一个导演的逝去导演的一个尊重，和这部电影当中的情感可能有一点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开啊，那么我觉得我自己表达对一个艺术家尊重的方式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表达对他们尊重的方式更多的是说出真话，我觉得任何一个大艺术家，优秀的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读解的时候能够听到真实的反馈，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对他们尊重的一个方式。 应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影评人哈，无论如何他都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去写他的所思所想，只有这样我觉得作为我们电影的爱好者再去看他的影评的时候才会觉得这是客观的，而不是说为谁在站台， 对， 或者我为谁，为了怎样，为了点击率或者为了什么我要去写这篇文章，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难得的一件事情。在杨老师的这本书当中其实有很多类似于这样非常中立的立场去讲述他对一部电影的这种看法。如果说中国电影当中有哪些 所谓的经典，除了大家日常所看到的香港电影之外，我觉得内地的电影也有很多特别值得我们去值得纪念的，或者是值得我们去聊一聊的。比如说《驴得水》，《驴得水》其实大家更多的一开始认识它是通过话剧的形式去认识它，那后来搬上了大荧幕，才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了这部作品的荒诞性和它的幽默性。这部作品呢，其实在杨老师的笔下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叫做系统性的溃败和被高估的人性。 我确实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挺意外的，就是我没有抱着任何觉得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期待，我只想看看它会呈现成一个什么样子。它确实是一个幽默的故事，但是它又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 对， 前半段大家可能啼笑皆非，后半段你越看你会觉得，哎，这种冰冷的东西就会渗透出来。它其实是告诉人们，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能够相处的特别特别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大家可能吊儿郎当一块做那些事情哈。但是如果一旦被一些东西所激发，那么我们这个人心人性当中的另外的一些东西可能就会涌出来，可能就会把一切走向那种万劫不复。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呈现的这些故事，有的时候反而能够告诫我们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自己到底应该去抑制哪些人性中的恶，去扬哪些人性中的善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是看完这个电影让我们去能够去深思的很多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一部看后即抛的那种搞笑的这样的喜剧，它是一部看后反而能够让你去想多刷几次，甚至没事的话去回想一些其中内容的喜剧。 当所有人都走向自己厌恶的人格后，一直笃信改良的校长的女儿也对一切丧失了信心，她成为了革命者。最终校长仍然是校长，学校也仍然照旧运作，即便以人命作为代价，一切也似乎从未被真的撼动过，这才是最深邃的悲哀。从故事荒诞的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上来说，这部毫无明星、制作又谈不上多么精良的电影，总让人想起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只不过后者是个当代的故事，而《驴得水》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但其中那些人心人性中的荒芜和残忍，某些系统性的冷漠和麻木，却跨越时空形成了一次微妙的呼应。这是讲到了从话剧舞台剧改编成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一部比较经典的有纪念意义的一部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另外一部比较有特色的和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老炮。其实在杨老师的笔下，他觉得老炮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部方言电影，而不是一部使用普通话来演绎的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您说我该谈论什么，死亡还是信仰啊？这是您的标题。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只能用北京方言来演的这么一部电影。 甭扯这没用的了，说什么事儿？这回打算结多少？ 你说这闷丝儿，代价还把人给打了，让公安局给拘了。 我可没钱，我生意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 说现在要让叫法官领人，酒驾赔2000，赔人医药费3000，还不算修车，把这正给他凑了。 你凑了多少？ 我那活期的折子里头都给他取了，2000多吧，凑了。 你说闷三这哥们儿怎么回事啊？都这把岁数了，还做什么作呀？ 那也不能看着闷三在号里待着，不管不问呀。 你说你，从摊上他有过什么好？你丫腿上那18针和脖子那一刀忘了？ 一句话，借还是不借？ 狗脸啊，说变就变。我要是不借呢？ 他其实写的是一个时代变化之后曾经的这样的一群所谓的老炮，然后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自处，要重新去适应自我，甚至重新去寻找某种信仰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 这个故事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打动我。 除了像驴得水、老炮这样的大家比较熟知电影之外，还有一些小众的或者说是也比较深刻的电影吧，比如说陈建斌担当导演的一个勺子，这个电影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只是略微听说过，但是不一定看过。这部电影怎么想到拿出来说呢？ 一个勺子其实是一句方言，它其实想说是一个傻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西北方言。我当时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强调每个人都得特别聪明的一个时代，就生怕自己稍微傻了一点就被人算计或者跟不上时代了这状况。它这里边反而讲的是一个自愿做成一个傻子，或者说我认为一个傻子才对的这么一个人，完全是和这个时代的那种处处想精明、处处想处心积虑的那个状况违背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有道德感的这么一个男主角啊。我当时在开头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写，我说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痴傻，什么样的标准才是聪明哈？可能这个东西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有不同的标准哈。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是陈建斌演的这个男主角想去讨债讨不来，偶然间碰上一个傻子啊，就智障有问题的，智商有问题的一个人，一直跟着他就带回家了，帮他洗了澡，给他饭吃，就当一个儿子去养了，这么一个状况，又帮他去寻找家人，一次次被骗，然后别人把他的钱都骗走，然后如何他也没有放弃，这么一个故事。那从我们那个日常普通老百姓的标准来看，说你管这闲事干嘛呢，是吧？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就觉得我是一个人呢，对吧？我是一个人，人有最基本人性里的善良和善意，我看见这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去管他，我应该让他去找到家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特别特别少见的，在很多很多电影里，如果你去塑造这样的人，很容易塑造成一个比较空洞的形象哈。但是这个电影放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放在那样一个这个时空当中，都写得非常非常真实，而且在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人心里面的这种黑洞，有善良的、不善良的、算计的、就不算计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在里面。 到底怎样算作是痴傻？怎样算作是聪慧？有时这不是智力范畴内的问题，而是关于人情世故的问题。中文语境当中的执着和较真儿，通常被人讪笑为痴傻，而狡黠和圆滑则被赞美为聪慧。你看，有时候褒义与贬义在中国的标准暧昧而犹疑。曾经有一位评论家写到的杨山老师的这本书的评论语来作为今天的结尾，他说好的影评人就像好的猎人一样，在发现追寻猎物时需要有敏锐的嗅觉和独立的判断，这个追寻的过程通常是孤独和艰辛的，但结果往往会让影迷读者眼前一亮，跟随影猎人杨世阳老师踏上猎捕好电影的探索之旅。所以这本书呢，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让我们去再次刷一遍好电影，梳理一下这些好电影、这些经典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感悟和共鸣。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最近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钞，已经问世啊，便引发了疯抢。短短两周的时间，我们的发行配额只剩不到3000套了。为什么大家会对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的收藏价值一致看好呢？我们今天有幸邀请到了该套藏品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为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该套藏品被如此热捧的原因。胡老师您好。 大家好。 胡老师啊，最近由俄罗斯中央银行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在全国各地啊都出现了抢购潮，在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提价发行了。这套世界杯纪念钞真的就这么火爆吗？ 哈哈。那是当然了，大家要注意这最重要的一点呢，在世界杯历史上，这可是在全球发行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 啊。首枚都这么火爆吗？ 那是当然了，首次发行的收藏品都相当具有收藏价值。 那这世界杯纪念钞能行吗？ 很多人呢都是你这种怀疑的心态一直在观望，到后来肯定后悔的拍大腿了。 那胡老师赶紧和我们说说这套世界杯纪念钞到底有没有收藏价值啊。 好的，